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这个叮一声就好铿锵有力，好清脆。因为呢这个叮一声就是2024年呢是第一次我们可以会面。大家好，我是 Albert Au 欧瑞强。由现在到12点即是往常一样，个个礼拜如是，由9点至到12点一共有三小时的香港电台第二台靓歌再重聚的现场直播。咁啊，除咗我 Albert， 仲有阿坚哥，继续坚落去啊！祝你新年新嘅一年继续有咁坚得咁坚，系系咁啊！只不过地其实咧都唔使恭喜佢啦，佢已经系好好弹嘢，真系好坚。阿 Vince 有咩愿望啊？ 大家 Happy New Year 先啦 ，New Year 仔啊！ 系咪系咪？啱啱过咗啦吓，咁我哋就。啱啱新年嗰一两日咧，就即唔需要翻嚟啦，因为唔系星期日嚟嘛，系咪？ 我就梗系希望多啲 job 啦， 多啲job 啦。 我知你啦，啲性格啦吓，即系。 系啊，如果有job，我可以唔放假嘅。 系啦， 有要身体健康。 咁啊，大家都明白啦，佢嗰啲job咧就系啲音乐嘅工作，咁佢就开心噶啦。啊，咁啊一有琴弹咧，佢就高兴噶啦。同唔同嘅即系人去伴奏啊，又得啊，唱和音又得。唱主音又得，系啦，阿坚已经做咗个手势咧，知道你最重要就系嗰样嘢。 系啊，我再拍咪都追唔到坚哥。 佢手势就系即系将两只手指系咁样捽来捽去嗰啲咧。不过咁，其实今日嘅主要咧，我哋喺2024第一次迎接我哋嘅节目里边嘅嘉宾咧，同大家介绍。其实你喺电视经常都会见到佢啦，佢个名字叫做黄乐贤。是咪啊？ 系啊，系 Janice 黄乐贤啊。 Janice 黄乐贤系啦，咁啊黄乐贤咧，如果你唔记得佢中文名咧，好容易嘅啫。你最近任何呢啲 TV 嘅重要嘅 show 咧，重要嘅直播嘅大 show 咧，佢都喺度拉小提琴然后唱歌嘅。 系啊系啊，大家记得我都系拉小提琴嗰、那个。 系咪每一次都拉小提琴嘅差唔多？ 好多时都系。 好多时都系，我差唔多睇亲，仲睇一睇你都会有拉小，唔系有一次冇。我哋喺个仁爱堂嗰次咧，你就咁样唱嘅啫，冇拉小提琴。 仁爱堂都有啊， 都有拉咩？冇， 系啦，哎呀，系啊， 因为我在场啊嘛，咁所以你唔肯拉俾我听，唔紧要嗱，今日都冇带嚟，但系唔紧要嘅，因为咧我哋有好多机会啦，吓，即系无论喺呢个节目啦，或者系啲表演啊咁样咧，都会经常会面噶啦。咁啊，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黄乐贤咧，阿 Janice 咧。哇，犀利啦！佢履历啊，即系如果系嗰个后生女去建功咧，如果要，我相信系唔需要喺音乐界系好少会揸住张 shirt 啊，揸住啲即系 resume 去建功嘅， 都系 嘅，从来冇嘅，我冇听过， 真系冇试过， 冇试过嗬。 嗯， 咁所以你读咁多书做咩咧？ 咁唔系嘅，咁都要去，呢啲全部都系一个 practice 同埋。钻研佢噶嘛？ 咁大家如果唔知咧，佢阿 Janice 咧就喺香港先嘅，然后咧就大学就出去留学啦。 我是中三走，我十五岁走。 哦，十五岁已经走了、嗯、难得你仲识讲广东话。 是啊，我系翻到嚟之后苦练翻，我先识讲翻。 初初真系直情唔记得咗点样，好多好多唔知。 好多奇怪 accent 咯。 系啦系啊， 好奇怪。 但你就唔系去美，你去欧洲嘅。 系啊，我去维也纳嗰边，即系奥地利嗰 边。系啦，咁所以变咗欧洲，佢又唔同一般即系美加啊啲咁样。咁、 嗯、 所以你讲嘢，你 accent 啊，即系咁样。 啲 accent， 我而家应该冇乜 accent 噶啦。 冇噶啦，冇晒。广东话好叻，即系完全冇，完全记得晒。 多谢。 即系因为你最紧要，其实我哋唱歌也好，讲嘢也好，所有嘅情怀咧，最重要系童年嗰段日子。 嗯。 即系童年日子，你喺香港过嘅，咁、 嗯、 你梗系讲晒广东话嘅。啊，咁啊，就算你读国际学校都好啦，你都会识噶嘛。 系啊，我爸爸妈妈又系讲广东话啦。 咁啊系啦，咁所以一定唔会忘记嘅。如果你而家先学咧，差唔多可以讲。如果而家嚟大个咗学广东话咧，系冇机会三个字。 系啊，一定好难咯、啊。就算有 难到系唔可以 perfect 啦。 系好难咯、啊，真系好难、 啊。即系好多西人话点样中国通啊嗰啲咁样，例如住咗二卅年啦，嗰、嗯、啲、嗯、action 都好冇办法搞得掂嘅，因为广东话实在太难。 系、嗯、嘅，确实系。 不过咧难唔到你嘅，因为呢一个系即系喺我心中咧王乐贤咧系一个好叻嘅女仔嚟嘅， 哎呀，多谢你， 真系啊，咁啊， 咁 啊，就系你喺欧洲即系呢啲咁名牌嘅音乐大学嗰度毕业啦，咁仲系拉小提琴啦，每一次见到你主修系小提琴嘅， 嗯，系我喺奥地利就系主修小提琴演奏咯， 哎、小提琴演奏即系，咁你翻嚟香港有冇开过即系一啲拉小提琴 recital 啊啲咁样？ 有噶，其实我一路由细到大，系 up 到我开始唱歌之前，我都系 full on 系净系拉小提琴。 哦， 所以我都唔知点解而家开始要唱歌。 但系好奇怪喎、啊，嗱呢样嘢咧就真系你得天独厚啦。拉小提琴已经系应该系你嘅 mainstream 嘅，即系净系 系我个 main 嚟嘅， 系你 main 嚟咁由细到大就读书又系嗰样嘢，即系差唔多全一生人，好少即系去到呢个境界，然后唱到歌。我意思话唱个倒字好紧要啊！你想唱歌大把啦，系咪啊？即系拉完书唔唱咯，但系唱得好唔好啊嘛？但我觉得你唱得即系应该系调翻转又得噶，即系你用唱歌为主都得噶。 多谢你， 系啊，系真嘅，系真系真系。一阵间大家都知啦，咁我无谓多即系卖花赞花香啦。咁因为即系语言啊嗰啲咩歌佢都得噶啦，不过唱歌咧大家听一听，我又觉得系啦。不如咁样，我哋轻松下。你今晚咧又唔系好似 TVB 咁咧，又要规定今晚唱一只歌，然后即系排演好多次，咁然后你就行去嗰度，然后灯咧照住，即系我哋系咪可以咁随便笑、随便 casual， 同埋唱好多歌。 嗯，系啊，越唱得多歌越开心。 系咪好少机会啊嘛？因为做 TV 真系唱最多一至两首歌就完噶啦。喂，不如我哋去轻松下阿 Vince， 咁你亦都系。即系即兴嗰只噶啦，你即兴一段英文嘅怀旧金曲，我系指明点解要讲怀旧金曲咧？因为啊 ，Janice 系即系廿几岁嗰啲少女嚟嘅啫，咁、 啊、 所以揾咗啲咧超级经典嘅旧歌啦，啊，超过半世纪嘅歌，今晚会好多，大家都好熟悉嘅，我哋一齐飞上月球啊！今晚特别嘉宾王乐贤 Janice， 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Let me see.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darling, kiss me.Song and let me sing forevermore. 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 好听嘛，好轻松愉快。呢啲歌你点解会识嘅咧？个老歌嚟噃。 其实我嘅 playlist 咧好多呢啲歌噶。 系啊。 系啊，我 the classics right。 系啦系啦，点解会几时识嘅？细个已经听。 好细个已经中意。 哦，因为你爸爸妈妈嚟播。 我妈妈中意听。 你妈妈中意听。 因为我中意听譬如 Nina Simone 啊 ，Frank Sinatra。 哇哇 ，really？ 呀呀呀！ 爆冷添，唉、哎，一个后生女啊，真系真系，可以讲你廿几岁后生女都系听晒呢啲诶，可以讲嘅五六十年代嘅旧歌。 I think they're fantastic， 我都好好好听啊，真系。 Okay，Fly Me to the Moon，Sinatra 嘅《飞上月球》啦，呢、這个歌真系六零年代嘅。 系咩？ 系啊，系啊，即因为嗰、那个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咧系真事嘅，咁佢喺个太空舱嗰度咧一路飞紧上去嘅时候咧就播呢只歌，系播 original 嘅。 好、oh, 啊、wow ！哇！喺 Sinatra， 如果我系 Sinatra 就几威佢啫。 系啊， 即系人类啊，第一次将一只歌、一只 pop song 嘅、即系一只流行曲带上去月球。不过唔紧要，我期待住咧，日后咧，我哋中国登陆月球嘅时候咧，唱国语。 嗯， 一定有嘅，一定要吓，一定有，唔会唱呢只歌噶，呢只歌已经系用咗啦。 嗯嗯， 佢去咗月球啦。Anyway， 今日我哋嘅特别嘉宾咧，由头先听到开始唱啦，咁但系我头先一路开麦之前咧，咁当然会有好多音乐嘅交流啦，或者以前都认识佢啦，喺电视台啊等等。咁佢唱咩嘢类型都得嘅，咁一阵间慢慢问你咧，即系。那個音樂歷程是怎樣的，很奇怪的，即是你是一個異類來的，因為你是古典音樂好一由細到大、通常都會集中一樣東西的，不可能會突然間好了唱流行曲都不出奇， 我貪玩了玩 但是呢玩呢又真的玩出火啊，這次又英文歌什麼都可以的，即 Rhythm and Blues 啊，哇這些懷舊東西啊、中文歌、不如這樣你又唱一隻中文歌吧， 好啊、 粤语定国语啊？你 你拣啦，都可以， 都可以啊。边时好唔好啊？至少还有你，好唔好啊？ 好啊。

Think we're sleeping underneath the same big sky. Somewhere out there, if love can see us through, then we'll be together.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听日展开为期三日的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访问，包括广州、惠州和深圳。陈国基将会与广东省和相关大湾区内地城市政府领导会面，包括出席关于推进粤港人才合作的框架协议的签署仪式，并且与广东省领导共同主持粤港人才合作协调机制第一次会议。他亦都将会到访多间企业和机构与当地港人港企会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万利将会参与听日的广州行程，同日返港。阿拉斯加航空一架波音737 MAX 9客机在飞行期间有机舱结构和窗户飞脱，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下令暂时停飞由美国的航空公司营运或者在美国境内营运的波音737 MAX 9 客机，以便进行检查。大湾区航空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强调飞行安全是公司首要核心任务，会与香港民航处保持联系，以及向波音公司深入了解事件。大湾区航空发表声明，指公司现时拥有五架波音737-800客机，型号与涉事客机型号完全不一样。又话波音737-800NG 运行超过25年，有良好的飞行安全纪录。公司去年三月宣布向波音公司订购15架737-9客机，至今年年底才开始陆续付运。根據資料，在事件之中脫離機身的部件與公司訂購客機所採用的緊急逃生門設計完全不同。 聲明說公司會密切留意相關的檢查結果、美國聯邦航空局的調查結果和進一步的指引，再與波音公司作出適切跟進。国泰航空向顾客保证，农历新年出行高峰期间的航班服务将会如常运作。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表示，已经采取措施，确保外游港人和访港旅客都可以安心按原定计划出行。国泰又表示，已经检视航班时间表，并且增加候命机师数目，以提升营运可靠性。在一月份和二月份余下日子，将每日整合平均六对航班，主要集中在每日班次较频密的航线，并且将会尽快联络受影响乘客，安排他们转乘其他时间最接近的航班，或者提供退款。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旅客以行李藏毒的贩毒案件，检获大约 5.2 公斤怀疑摇头丸，估计市值大约70万元，拘捕一名男子。海关说，这名50岁男旅客今日从法国巴黎飞抵本港，官员替他进行清关时，发现他的机舱行李内的夹层是藏有那批怀疑摇头丸，将他拘捕。他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名，案件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7至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大致多云，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清凉。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你见面到转角有个人企咗喺度啊？ 睇过，哦，嗰、那个唔系人嚟噶，嗰、那个系艺术品嚟噶。 理查德·汉普顿 （Richard Hamilton） 系一位加拿大艺术家，早喺80年代就以佢喺纽约街头嘅作品而闻名。Richard 嘅作品通常系非常黑暗同埋带有恶作剧成分嘅幽默感，佢好中意玩弄人哋嘅感知，尤其系佢喺80年代纽约街头所做嘅作品，你会发现佢嘅黑色影子潜伏喺黑暗嘅后巷同埋街角。佢好多作品都探讨咗死亡嘅概念。他的自画像尤其令人难以忘怀，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他的自我反思亦都变得更加黑暗和难以令人释怀。 今次展览大家有机会欣赏到理查德·汉布顿创作的影子人，当中还有一些从未公开展出过的作品。 不止啊，今次还会展出他的一些个人物品。我哋继续请 HK Walls 行政总监黄志恩同我哋介绍下。 佢去世之前创作好多从来未展出过嘅作品，例如佢为朋友画嘅几幅肖像画。非常特别嘅系，我哋能够展示佢喺2017年，即系佢去世嗰一年画嘅最后一个影子人。佢尝试使用颜色背景，同佢早期嘅作品大多以黑白为主嘅情况比较，系相当罕见。Richard 是一位很多产的艺术家，所以留下了很多笔记本和素描本。在素描本里面，你可以看到他的工作过程，他怎样由一个想法或者一个简单的草图轮廓发展出一幅画。还有一系列拳击手的图像，你都可以透过他的草图看到他的发展概念。 Richard Hamilton, The Last Shadows 1月12至28号 Soho House 展出。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这一生默默期待一份爱，踏过多少弯，段段情路也失望，我不甘心说别离，仍旧渴望爱的传奇，不舍不弃，无惧长夜空虚，风中继续追，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出真心真的美，无尽每日每天想你，今生今世宁愿名利抛开，潇洒跟你飞，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 翻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啦！而家时间系9:41，你而家听紧嘅现场直播嘅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节目，我系 Albert Lam 柯雪强，我哋有两位拍档就系 Vince 同埋阿坚啦。咁如果你扭开94.8至到96.9咧，就会收听到我哋二台嘅直播。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唉话俾个朋友听，唉我要瞓觉或者我 miss 咗，唔紧要嘅，因为我哋将今晚其实每一晚嘅二千零歌咧都摆上网嗰度，然后摆喺度一年时间，任何时间收听，任何地方都可以上网收听嘅。咁包括王乐贤嘅 fans， 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就 Janice， 系系啦，咁就算喺你以前读书嗰度啦，喺边度啊？维也纳啊嘛， 奥地利咁， 喺奥地利维也纳啦，咁啊，即系成音乐之乡嚟噶啦，嗰度，即系差唔多啲所有大师喺嗰度出现嘅， 有好多 composer， 即系作曲家都 咁啊，所以你去到系咪即系第一嗰、那个气氛一定好啦？你就系咁样去到啦，因为音乐气氛已经系即系古典音乐嚟讲系世界一级噶啦。咁但系会唔会调翻转嚟有啲压力咁咧？因为周边嗰啲人好鬼劲噶，呢啲同学系咪啊？ 又冇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嗰度个气氛同埋个氛围已经令到你唔会去谂呢样嘢咯。 哦，佢哋即系唔会好似而家我哋参加啲歌唱比赛咁样吓。 我参加歌唱比赛都冇噶， 你都冇噶， 我都冇噶。我系好 into 个音乐嗰件事，对我嚟讲其实。 即系其他嗰啲嘢冇乜所谓咯。 系咪系？所以你即系好多人都觉得你应该赢冠军就赢咗第二啦，终于吓。咁、啊、有冇觉得有啲朋友会觉得你唔抵咁样嘅？ 有啲朋友会唔开心咯，有啲朋友会唔开心咯。跟住我都同佢讲，你唔好唔开心啦。咁其实真系，I really don't think it matters so much。 OK， 咁啊好啊。如果你真系能够可以放得低呢个咧，先至真正系可以凭音乐。可以即系穿透呢个人生啊， 系啊，我觉得其实 呢个系好难，但系真系可以做得到。 系咁、啊，其实音乐系一个分享嚟噶嘛。 系啊， 我觉得 throughout 个比赛，无论有奖冇奖，赢定系输，其实我哋都系用咗呢个途径分享咗好多音乐。 系啦、啊，不过历程就好得意嘅，因为一个好年轻嘅歌手参加比赛系，我都赞成嘅。因为如果你参加咗咧，就好多嘅经历咧，以前系唔可能会有。 系啊，同埋好急速地喺一个短时间去。经历晒咯， 系啦，要好极速嘅，咁所以咧，即系就算你而家譬如啊，中年好声音啊，嗰啲成日都同我讲，佢话哇，好辛苦啊，咩咩，咁我话啱啊，系啊，所以我觉得佢哋真系睇住佢哋进步嘅，因为初初参赛嘅时候，你只系可能以为自己可以唱一两只歌，咪入去比赛咯，系咪啊？咁、整整下咧，即系唱成十几只歌，原来要次次都系斗，同埋仲有啲新学噶。 系啊系啊，同埋好短时间准备咯。 你哋以前星梦嗰啲都系咁。 系啊，同埋时间即系准备时间真系少嘅。 哦，咁啊，即系应该难唔到你嘅，因为你即系对于音乐嗰个， 我真系太中意啦。 认知系太中意啊，所以头先只歌叫做《今生今世》咧，你都系今生今世都系黐住音乐噶啦。 嗯，都一定 的应该噶啦，我估都系。同音乐做一个游戏，咩游戏咧？呢、这个形容词好得意嘅，即系如果你话啊，如果你多数都系人同人嘅啫，我哋写情歌嚟噶嘛，真系可能真系，尤其我哋都做咗咁多年啦，或者唱咗咁多年歌啦，依然咧都系有啲唔理解嘅嘢，但系咧亦都好 enjoy 啊，又啊继续想同佢一齐黐住，所以呢个歌叫前面游戏啦，我觉得系未必系人同人，系人同音乐都得， 都系系可以， 系咪啊？真系得嘅。好，我哋开始前面好嘛？ 嗯， 因为特别嘉宾系 Janice 黄乐贤同我哋唱，我哋叫佢做，我哋有花名我唔讲得，系啊，梁安文有个花名嘅，同我哋初初细细，佢年青嘅时候嚟踢波，我哋已经改佢。 哦， 佢嘅前面游戏。 夜夜也没有像这夜那么静。似听见这颗心的血声，回味着你昨晚像恶梦似的话，你给我的竟不是爱情，是你说从来无人像我在做尽傻事，竟然仍然认真对这玩意，为何从前爱得极度容易，将来和谁再讲这段趣事，前面游戏过后为何能舍得放手，是定律或是爱不够，告诉我这段前面游戏过后为何情不可永久，是事实并没有真爱，或根本我未看透，从前情人在世上并没存在，多年来从未真正去被爱，来来回回我只站在门外，一时糊涂你只当做意外，前面游戏 为何能舍得放手？是定律或是爱不够？告诉我这段缠绵游戏过后，为何情不可永久？是事实并没有真爱，或根本我未看透。缠绵游戏过后，为何能舍得放手？是定律或是爱不够？告诉我这段缠绵游戏过后，为何情不可永久？是事实并没有真爱，或根本我未看透。 大家都熟悉的前面游戏啦，咁当然啊 ，Janice 就可以用不同的语文去唱歌嘅。德文你话学过啲啊？嗬， 系啊，因为那边是讲德文嘅。 系、哦，如果唔识咪好大件事喎，系唔识咁佢即系嗰啲老师真系用德文教书噶？ 一半一半， 讲、哦、英其他讲英文 系，但大部分都识讲英文嘅、哦，但系佢哋都会去 encourage 我哋去讲德文咯。 哦，咁样同古典音乐。有冇关系啊？德文 都有啲嘅。其实我觉得每一个语言同每一个地方嘅作曲家系好有直接关联嘅。佢哋嘅音乐其实同语言咧好有，即系你会 feel 到可能德国嘅作曲家同佢语言好相近。 哦， 法国又系咁样。 所以连嗰啲音乐都会唔同风格嘅。 会噶会噶，我觉得会咯，系啊。 多数会，所以我咧跟住落嚟咧，我就想呢一 part 咧最尾咧，我就想等阿黄乐贤咧可以差唔多系表演一下唔同风格嘅歌曲。即系我又觉得，即系我之前咧，我觉得好，即系谂唔通，好奇怪，好少嘅，我未见过一个即系古典音乐家啦吓，即系佢成世人都譬如拉小提琴、弹钢琴啦，突然间变咗唱歌嘅职业歌手吓，咁啊同埋去到系啊，真系嘅好少，咁所以变咗咧，我今日咧尤其是再发现多咗啲嘢，因为点解咧？譬如你喺电视唱歌啦，咁啊唱歌咧，咁我见好多啦吓，咁但系你原来咧好多唔同风格嘅音乐，尤其是甚至以前你未出世嗰啲，有嗰啲出旧嘅唔出奇，但系你咧嗰啲音乐嘅品种咧，你竟然拣到一只咁嘅歌，我有少少诧异。 真系噶 ？Hit the road, Jack. Yes, hit the road, Jack. Really? Yeah. 搞错呢啲 Ray Charles 嗰啲 rhythm and blues 啊？哇！点搞？喂，好彩我哋阿坚同埋阿 Vince 搞得掂啫， 好 即系应该一对大 band 嘅，即系一对 jazz band 咁样嘅，系咪啊？ 系啊， 咁啊， 但系 而家咧，用我哋2000个独特嘅风格去将 Hit the Road Jack 去演绎。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more. Hit the road, Jack. Now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What you say, hit the road, Jack. Now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Hit the road, Jack. Now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Me so mean, you're the meanest old woman that I've ever seen. I guess if I use it all, I'll have to pack my things and go. That's right, hit the road, Jack. Why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Hit the road, Jack. Why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And what you say, hit the road, Jack.Why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Hit the road, Jack. Why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Oh, now, baby, listen. rest, and baby, don't you treat me this way, 'cause I'll be back on my feet someday. Don't care if you do, 'cause it's understood you ain't got no money, you just ain't no good. I guess if you use it all, I have to pack my things and go. That's right, the road, Jack. Now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no more. You come back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Hit the road, Jack. Why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Why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Why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Why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Thank you， 系咪啊？即系我哋估唔到会，第一咧就诶一个后生女会唱呢啲歌，第二咧会一个即系玩古典音乐嘅后生女会唱呢啲歌，第三咧就唔会喺二千靓歌会听到呢啲歌吓吓。边时都系第一次喺度弹，同埋见过真系好嘢，咁啊真系真系入格噶喎。点解咧？你几时学嘅咧？你几时会即系俾呢啲音乐浸在浸到你嘅咧？ 其实我觉得呢啲咪 jazz and blues 咧，其实系好，我一听咧就即刻系勾咗我嘅灵魂入去， 系啊， 系啊，好细个听已经系，所以我好中意嘅。咁你话我自己唱咧，我就冇乜，其实我冇乜机会咁样唱嘅。 系， 同埋通常你知道，如果要跟住一个原有嘅 MMO， 其实你好多嘢冇得咁 free 噶嘛。 系啊，系啊。 所以一有得 free 咧，我就完全 like。哦，呢啲歌咧，有啲 Ray Charles 呢啲一定要唱 live 嘅，即系有 live music 伴先得嘅。 会开心好多 好多。咁咧跟住来咧，我又想即系。介绍俾啲后生女啦，即系尤其是一啲我哋啲可能对你哋嚟讲，你哋未出世啦，所以代表系啲古老嘅香港嘅粤语流行曲啊，即系都系 TVB， 不过你当时你唔会知嘅，因为你未出世。咁咧，我哋其实咧就初初喺七八十年代咧，尤其是七十年代初嘅时候咧，开始慢慢孕育跟住爆发咧，就好多都由阿辉哥咧开始嘅。咁啊，辉哥作咗歌咧，咁啊有一只大爆嘅歌咧，即系奠定咗我哋香港嘅粤语乐坛。我可以咁讲，就系、是、啼笑姻缘啊！你有听过呢只歌啦？ 有啊，有啊，有。 咁但系咧，我而家就想即系再唱一次呢一种嘅方法，呢一种嘅声音。虽然我唔系女人，不过咧，我好中意呢啲歌。 嗯， 啊，因为我都系咁样成长啦。咁但系佢其实个剧里边有另外一个版本咧，我更喜欢，就系、是、叫做《上浪》，系同一只歌嚟嘅，都系叶少特写词 ，B flat 喎，啊 ，B flat， 系嘛 ？OK。我哋试下将呢一只我哋好中国式嘅传统香港粤语流行曲介绍俾啲后生女。月亮星暗五更天，怀人万里牵，巨灯敢开。偷对月一圆，何日得再复见浪面？目送春去暗心酸，红颜望眼穿，换金绣抱，空盼梦中见。难尽倾诉相思串串，燕子去后又再复船，不禁令人挂念。花开花落，音讯已断，丝丝珠泪暗倦，望你早晚赴归边，重逢在故园。我将君怨，空冷落哽咽， 期待君你痛感送暖。上郎戴少恩怨的插曲，时间差不多到新闻了，新闻后再见。 始终思念你，堆积起每分的爱思、情像细雨没法支持，好想给你知，柔情常在心中想放肆，对你说声浓情莫辨，痴心可奉献，堆积起每分的爱思、谁料爱意没法续言，伤心的每天，悠悠长夜对雨哭白片，柔情地去爱，对积至将来，但是没法加深每点爱，柔情地去爱，夜对星发呆，眼角泪印始终带着爱， 堆积情感啦，大家都会听过啦。咁啊，当然我哋二千靓歌嘅版本系与别不同嘅。大家好，我哋继续二千靓歌再重聚，进入第二个小时，而家系10:08。啊，我都好关注呢一排嘅天气，因为呢几日都好正。咁啊，所以咁靓嘅天气咧，值得要再提下。而家嘅气温系19度，湿度77%。而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是。渐转多云，明日早晚有一两阵微雨， 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喺17-2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而展望方面咧，星期二大致系多云嘅，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天气清凉啊，都好啊，凉凉地有太阳又暖暖地，唔错唔错。始终我哋今日嗰啲歌啦，我哋夜晚嘅时候咧，未必一定要暗人瞓觉，但你亦都唔会吵醒你，一定要越听越舒服，又慢慢进入梦乡，咁就 OK。多谢今日我哋嘅特别嘉宾啊，黄乐贤啦，咁啊 ，Janice， 咁黄乐 贤咧，如果你初初喺电视睇到佢第一次咧，佢就系《星梦二》啊， 嗯系， 啊嗰个叫第二期嘅《星梦二》，咁啊终于咧俾咗边一个冠军嘅，我唔系好记得。 Jasmine 任海晴。冠军 哦，任海晴， 嗯， 哦 ，OK， 咁啊，第一届咧， 第一届系 Gigi 叶明， 系啦 ，Gigi 啦，系叶明希啦，你系第二届， 系啊，我第二届、啊， 咦，咁你真系都几新人喎，如果睇起上嚟， 啱啱正式一年过咗， 成年啊，哇，阿坚哥，你玩咗几多成年嘅音乐啊？哇，我唔够，所有手指脚脚趾全部出晒都唔够，又喐埋我嗰两对脚都唔够， 太耐咯。 阿坚哥系我哋嘅音乐前辈啊，吓咁啊，当然就系 Vince 啦 ，Vince 唔知咩辈啦，啊中辈啊， 中辈， 后辈， 系啊， 后辈， 中年好钢琴，唉犀利啊，真系啊，35岁就可以，原来就可以做中年嘅，而家几好啊，几得意。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咧，我哋不如咁啦，我哋即系我哋就多数好多啲经典旧歌嘅，我哋大家嘅听众朋友都会 enjoy 一啲即系听到耳熟能详嘅歌啦。咁但系有时咧间中，譬如扭开电视咧，譬如有时睇一啲中国大陆嘅一啲大 show 啦，譬如春晚咁先算啦。 嗯， 或者睇嗰啲咩乜乜好声音乜好多噶嘛、 嗯。 突然间有嗰啲即系我哋叫做即系amateur 嚟嘅，本身咧佢哋唔系职业嘅，又参加比赛，然后咧哇啲声好到不得了。然后咧又唱呢个好听到不得了啊！咁可能唔出奇啊，十几亿人去即系筛选出嚟。咁所以咧，好似话听到一只歌叫《从前慢》啊。 系啊，呢首一首我好中意嘅，我又一听到我就 ，Oh my God！ 但系你唔知边度嚟嘅？ 我唔知 道，又唔知边个唱嘅？ 我记得系又系喺内地一个歌唱比赛选秀节目度听嘅。 哦， 系啊，一个叫叶星叶。 啊、OK。其实他们发掘了很多好听的 歌、啊啊、 可能这歌本身未必那么好听，但是经他们重新演绎的音乐又重新编排了、嗯、就下了很多心机了，那些歌就变成了很好听，真的 是真的，这个是我觉得都即多得他们、啊、很用心去做一些旧的歌翻新了、 嗯、 再讲一次歌名叫做《从前慢》、 嗯、 快慢的慢 早些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情，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你锁了，人家就懂的日色变得慢，车 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从前的日子变得慢，车马有钱都闷，一生只够 姓叶嗰个，我查紧啦，叫做叶元清。 系啊系啊系啊，叶元清啊 ，that's right 啊。 咁你就听到佢唱。 系啊。 咁我又我嘅第一次咧听你唱，啱唔啱？的而且确系一只好好容易即系上心嘅歌， 系会好 即系好容易投入咗佢落去。 嗯。 咁当然要演绎得即系嗰个情绪系用啱嗰种情怀咧。啊，所有歌都系咁，所以有时睇佢呢啲 show 或者系你会发掘到一啲即系全新嘅歌，啊虽然咧唔系话以前嘅经典，但系咧好难得嘅就系一只第一次听嘅歌咧，你都中意咧就已经好成功啦，啊，好少嘅，因为我哋歌曲始终都系一种 memory 嚟嘅，即系如果你冇印象咧，或者你等于你去睇一个演唱会，一个歌手唱呢个全部唔识嘅咧， 嗯， 都好难，好难坐到尾嘅，系咪真系？就算你唱得几好都好，真系嘅，一定要有啲印象咧先至得嘅，咁当然咧，对我哋嚟讲，二千靓歌咧，啊唔止两千只，唔止由二千年做到而家，大大部分嘅歌咧都系一啲我哋已经好有印象， 而 且甚至好中意，自己都跟住识唱，即系心里边 咧， 跟住夜晚跟住识唱嘅歌， 嗯， 不如个钢琴既然咧都冇停过啊 ，Vince 嘅钢琴嗰种情绪咧，嗰种 mood 咧。带入去呢一只似梦迷离咧，我觉得都好适合啦。 好啊， 情丝总有缺陷，情深总要别离，天意爱弄人，谁人可退避？时光几次错流，人海几次。传奇醉了又分，爱情似梦迷离。如果可以抉择，能否一切暂停，将我这份情爱重新鉴定？谁迫使我冷漠？谁勾起我共鸣？没法忘清这是这份浓情。面对去或留，彷徨怎决定？为何热恋不应该爱慕的你？曾也尽努力靠共你一起，无奈这风雨难逃避，流干所有眼泪来演一刹传奇，在岁月中爱情继续流离。 白流，彷徨怎决定？为何热恋不应该爱慕的你？曾也尽努力求共你一起，无奈这风雨难逃避。如果可以抉择，能否一切暂停，将我这份情来重新鉴定？谁迫使我冷漠？谁勾起我共鸣？没法忘清，这是这份浓情。爱情似梦迷离， 当然原本我们多数听开林志祥、 嗯、 唱，因为原来女仔唱都挺好听的这首歌， 真的噶， 系噶系噶，即系有另外一个境界嚟嘅，唔、嗯、同嘅男人始终即系，其实调翻转咧，我觉得可以嚟一次咧，全部对唱，即系话男歌手唱翻晒女人嘅歌， 女歌手唱翻男， 系啊，一定系已经系变咗 double 咁多好嘅歌、 嗯， 因为绝对唔同嘅，虽然系同一只歌，甚至你唱咗个情绪都系嗰啲，但系咧，以、 嗯 因为 key 已经不同了，是不是调子不同，已经成只歌已经变了。再加上我们二千靓歌呢、啊、刚才都是大家、啊、即是所谓一路弹一路唱就互相影响、 嗯 啊、即是 improvise 的、啊、即是很难说、嗯啊、我们夹定一阵间怎样唱，不需要不需要。 但我觉得最靓的会是 improvise 出来很多时。 是啦，一定是的，因为想去唱 live 很开心。 嗯 啊，同埋咧，嗰種情緒先攞到、 嗯， 所以我個自己即係我灌過好多好多唱片啦。我而家即係追求咧，即係學習啦、嗯。最高嘅境界咧就係錄唱片嘅時候，你好似唱 live 咁。 嗯， 有啲舊嘅歌手真係做得到。 嗯， 即係譬如嗰啲啊，嗰啲啲歌王啊，你叫 Nat King Cole 啊，佢灌到啲幾百張、嗯、張唱片，但係佢真係好似唱 live， 好似即係你感覺上面佢係一次過嘅。 都是的都是的，好像仲有边个 Whitney Houston 那些都是的。 是的，即是同埋你觉得那对乐队是一起的。 是 的，其实不是的。 是的，我明白。 是的，其实不是的。当然那些咁劲的 Whitney Houston 那些歌呢，那些容易一点去砌。但是呢、嗯、以前这些旧那些真的是一对 jazz band、 嗯、 可能甚至有时一个钢琴一个小提琴。 嗯， 你冇得黐黏貼噶啦，你一定要即刻嚟。但系佢哋好悠然自得，好松容，不逼。哇！但啲声靓到不得了，仲话咧间中会听到佢一啲咧次次唔同嘅一啲少少嘅一啲真挚嘅、有啲 touch 啊，我哋叫做。 但系呢啲先至系令到佢最特别同埋最好听嘅位咯。 即系譬如我哋听，我哋当然听林志祥嘅唱片会听到啦，但系跟住我都想揾只 Lam 嘅。不过咧，我想听下嗰啲现场嘅钢琴咧，我哋嗰个 Steinway 九尺琴咧 ，live 嘅咧，应该可能真系会好好听。啊 ，Vince 唔该你。 怀念往日几段情歌，当初他轻轻的哼过，多少次梦中记起他，心中低唱这歌，强烈爱念好像炉火，轻轻暖着天冷心窝，当初快乐美丽回忆真太多。情人像是梦中花朵，难为我结真的爱过，情人像在夜空消失，曾觅遍每一个星座，凝静水面掀翻微波，心底爱跟清风飘过，只一刹又回复当初，心印在我的心窝。像是梦中花朵，难为我结真的爱过，情人像在夜空消失，曾觅遍每一个星座，静水面轻泛微波，心底爱静跟风飘过，只一刹又回复当初，心印在我的心窝。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听日展开为期三日的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访问，包括广州、惠州和深圳。陈国基将会与广东省和相关大湾区内地城市政府领导会面，包括出席关于推进粤港人才合作的框架协议的签署仪式，并且与广东省领导共同主持粤港人才合作协调机制第一次会议。他亦都将会到访多间企业和机构，与当地港人港企会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万利将会参与听日的广州行程，同日返港。施政报告宣布成立解决劏房问题工作组，重点包括为劏房居住环境设定最低标准等劏房支援连线，与关注基层住屋联席举办取缔劏房民间商讨日，联同80多位劏房居民、学者和立法会议员讨论取缔劏房的细节和相关政策配套，期望将民间声音反映给政府部门。有参与讨论的劏房居民说，政府应该首先取缔居住环境恶劣的劏房，包括无窗、只是提供床位、石屎剥落以及卫生条件差的单位。上水一个猪场有猪隻样本早前检测出非洲猪瘟病毒，渔护署今日完成有关猪场的猪隻销毁行动，署方根据应变方案，今个月5号起派员到那个位于上水古洞的持牌猪场销毁和处理全部共489隻猪，所有猪隻已经按照既定程序运往新界西堆填区弃置。发言人话，渔护署会为嗰个猪场安排彻底清洁同消毒，并且已经就事件通报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同时正系联同国际专家调查同了解非洲猪瘟病毒嘅源头。至于猪场三公里内嘅其他七个猪场，署方目前仍然禁止该等猪场运出任何猪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到访约旦，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面，之后将会访问卡塔尔和阿联酋。阿卜杜拉二世向布林肯表示，华盛顿在促使以色列立即停火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并警告说，以色列在加沙继续军事行动将会造成灾难性影响。与布林肯一起出访的一名国务院高级官员说，布林肯此行先是访问土耳其和希腊，将会利用今次访问向犹豫不决的阿拉伯国家施压，要求他们做好准备，一旦以色列实现消灭哈马斯的目标，就要在加沙的重建、治理和安全方面发挥作用。这位官员说，美国代表团将会收集阿拉伯国家对加沙的未来的意见，然后在未来几日向以色列提出这些立场。他承认各方对加沙的愿景存在巨大差距。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7至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大致多云，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清凉。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已经推出易通行，有咗车辆贴，过隧道俾钱，唔使再停车排队。隧道费会自动在户口扣数，过大榄隧道就要用现在的付款方式。不过当大榄隧道成为政府收费隧道之后，都会推出易通行。 上 hketo.gov.hk 睇下啦，缴费不停车，隧道易通行。 罗云熙、吴善领衔主演国剧《八三零追光者》， 到底去边啫？唔讲我问你阿哥， 我去鸿飞架餐车帮手。 你同鸿飞 被丁丁丁发现咗之后，唔知罗源同鸿飞呢段感情又可唔可以继续落去呢？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自从踏入21世纪，欧美国家的风吕都曾经试过有数量大幅下跌的纪录，原来他们都是饱受风吕衰竭失调症影响。 过去10年，如果只是讲美国，他们的数量下跌了40%，有几个原因。第一样东西就是农药的使用，他们是有机会摄取到这些有毒的物质，然后带回去他们的蜂巢里面。日积月累，他们会令到每一代的蜜蜂生出来会弱一点，到某个时间点就会可能会整个种群就消失了。第二个原因就是有一种叫做蜂壁虱，是专寄生在蜂上面的，他们就会入侵蜂巢，就在蜂巢的巢室里面吸食未孵化的蜂类的营养，亦都会影响到他们的生存率。咁第三个原因就是好多时候农业是单一种植，咁就淨係种一种嘅农作物，即係代表啲蜜蜂淨係能够吸收到一种嘅花蜜。咁嘅情况对于佢哋嘅营养啊、性啊都会係有个影响喺度，亦都令到佢哋嘅种群会弱化咗。 香港过去都未有相关研究同统计，好难评估本地蜂类系咪都受到疾病威胁。香港户外生态教育协会所做的全港全粉昆虫普查，可能就是认识本地蜂类生态的第一步。听下他们的教育及研究经理苏英健博士怎么说。 调查都发现香港的很多植物都依然依赖蜜蜂去传播花粉，即是证明蜜蜂在香港来讲都是很重要，而且他们的数量都还算 OK。当然我们没有一个很基础的基线的数据，那我们就不可以对比，但是作为第一次的调查，如果往后10年再做发现个数量少了的，那我们都会知道发生什么事。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谁来定错对，我始终不想去追，寂寞路上如痴心相恋也有过痛苦一对，如能从头遇见你，我始终不会后退，将伤心收于记忆中，亦没法去剪碎。不易尽过去，冻好比一杯冷水，独自默默望苍天，心底里满载往昔唏嘘，迷雾已渐渐散退，过去的经已逝去，前路漫漫显得崎岖，还是要我去面对。回忆起当天的欢笑，是光阴冲洗不去，在这一生中，这一生中沉醉，这寂寞潮水，这世界可有谁，逝去了的爱情陪孤单寄居，寂寞潮水， 人痛心因你别去，我已不懂得哭笑，望着你身影远去。 时间到咗10:40，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2000靓歌再重聚啊！星期日嘅晚上我哋就会出现噶啦，一年即系咁多年，希望你哋已经熟习咗，习惯咗呢一个生活嘅模式。逢星期日准备迎接星期一翻工翻学嘅时候咧，就开始听呢个节目。由而家到凌晨12点，我哋依然都喺度嘅，就系有我啦，我系 Albert。仲有是 Vince on piano 同埋会唱歌嘅，又系坚哥。而今日我哋嘅特别嘉宾咧，就一个人就做咗好多人嘅嘢，因为咧好多唔同嘅风格嘅歌咧，佢都可以演绎，系争咗一少少一样嘢啦。头先我话啊，我唱到嗰只几段情歌咧，哇！如果后边有个小提琴，请阿 Jenny 去拉咧就好啦，一定有机会。 下次啊， 好唔好啊？下次，下次你夹咧就你拉小提琴，我弹吉他， 好， 系咪？然后我哋就合唱。 Oh yes， 一于系咁话啦。 好， 就系唔知咩歌啊？ 好， 到时真系会，一定会有特。我中意呢一种，因为我不嬲都喺譬如喺演唱会，我成日都会夹嗰啲摇啊、古筝啊、小提琴啊、cello 啊、double bass 啊，我全部夹过晒噶，几乎所有乐器啊。除了 French horn 未试过， 咁下次要试埋。 唔知点样噶啦，冇好似冇嘅，冇人会单独一个 French horn 嘅嗬，冇。 都可以嘅， 未试过，未见过，都 可以， 即系一定系 orchestra 咁样里边。不过咧，音乐无边界啦，咁所以我今日即系俾 inspire 咗我哋好多嘅就系王乐贤啦吓，咁佢就系一个小提琴家，咁但系一世人咧几多年啊，由细个一路拉到而家20几岁， 哇，真系十几年， 十几系 八岁到而 一路一学喺香港学， 系啦，香港学，跟住15岁去咗奥地利继续学， 15岁已经去咗奥地利啦， 系啊， 哇， 系啊， 即系你以前系即系你哋嗰啲所谓音乐学校啦吓， 音乐学院啦， 音乐大学咧就。其他科都要上嘅， 唔使嘅，系净系专音乐嘅啫。 咁你咪 miss 咗好多？ 我 miss 咗最后3年 high school。 系咯，嗰啲课程咁咪好多嘢，即系冇学到嘅。 系啊，所以数学咪咁差咯。 即系甚至有嗰啲文学啊，咩各样嘢都冇。 系啊， 系咁样啊！我以为音乐大学咧都要即系读完咗中学。咁样先至入噶嘛，唔系噶。 冇啊，冇啊，佢完全冇问过我。 其实佢哋个个都系咁嘅。 都如果系年纪细啲，其实系真系 skip 咗就过去咁样咯。 但系如果你譬如你15岁入去，都算系大学噶咯。 系啊，就直接入咗去大学。 咁你咪好早就大学毕业？ 咁又冇、啊，因为我哋读咗几年嘅 prep course 先嘅。 系。 即系佢有个 preparatory course， 跟住之后先入 bachelor's 咁、 哦、 样。 哦 ，OK， 哦，又未算系 bachelor 嘅嗰度。 系啊。 如果一开始算就哇，一阵间就 未够 20岁，teenager 已经系大学毕业生啦。 yeah. 啊，咁你需唔需要再深造嘅？其实音乐 其实系可以嘅， 可以嘅， 其实可以嘅、啊。我之后我都有咁嘅谂法嘅。 嗯，即系再读系咩咧？ 再读啊！再读就是读 masters 咯。 读 masters 之后咧，又都有人即系再读嘅。 有 doctorate 咯。 音乐嘅 doctor 就比较少噶，好少听到。 少嘅，都有人会读嘅，好多时都系同教育音乐教育。 系啦系啦，教育方面啦、嗯，因为如果演奏嘅一早已经系知道吓，系会唔会成为演奏家 ？That's right。 系啦系啦，咁唔需要再读嘅， 系 系直情去演啦吓咁样。咁啊，真系呢个系我哋都系我一路问嘅啫吓，因为我冇经历过呢啲，因为我哋香港呢一代嘅歌手咧，甚至音乐人咧，以前我哋嗰代嘅音乐人咧，即系90%都系即系唔会喺音乐学院出嚟嘅，即系唔会系红胡子咁。但系后来去到90年代后啦，咁我就见到嗰啲就喺外国翻嚟啦，即系我哋识得，譬如郭小林啊，呢个又林永亮啊嗰啲，咁嚟读音乐嘅吓，即系咁再融入我哋香港嘅流行乐坛。咁啊，辉哥咧就系、 是、 当然自细已经系即系喺嗰个 band 队嗰度成长啦。咁所以佢以前可能即系、就是、我怀疑佢唔知中学都有冇机会读完。咁但系咧，佢真系犀利，做咗大师之后咧，先至去 Berkeley 再读嘅。咁啊，将嗰啲嘢就再融入香港嘅音乐、 嗯， 所以佢贡献系好嘅大，好大。咁、嗯、所以我哋好多嘅流行曲咧都深咗好多唔同，即系当然西乐啦、啊、中乐啦。头先我讲话，我哋可能会有小调啦。但系而家迟啲就乜都有啦，即系 R&B 啊，哇，即系乜嘢嘅音乐模式咧都渗入咗香港嘅乐坛， 越嚟越丰富， 好丰富。 嗯。 不如咁啊，而家你又我哋又玩过啦。如果啱啱上楼开收音机嘅朋友咧，我哋再介绍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系黄乐贤啊，贤咧系曾贤斗丽嗰个贤，系咪啊？ 系咪？ 好靓嗰个，你都唔系好识中文咧。乐咧就系乐神个乐， 呢个我知道， 呢个知道啦。贤咧即系嗰啲花嚟嘅。啊，女字边个贤啊 ，Janice，anyway， 个个都叫佢哋 Janice。 嗯， 张学友嘅歌噃，诶、哎，又系男歌女唱，我成日都想听嘅。心如刀割， 我的天是灰色。我的心是蓝色，触摸着你的心，竟是透明的。你的悠然自得，我却束手无策。我的心痛竟是你的快乐，其实我不想对你念念不舍，但什么让我辗转反侧，不觉我说着说着天就亮了，我的唇角尝到一种苦涩，我是真的为你哭了，你是真的随他走了，就在这一刻全世界伤心角色又多了我一个，我是真的为你爱了，你是真的跟他走了，能给的我全都给了，我都舍得除了让你知道我心如刀割。是真的随他走了，就在这一刻全世界伤心角色又多了我一个，我是真的为你爱了，你是真的跟他走了，全都给了，我都舍得，除了让你 心如刀割，唔知系点噶啦。如果你换个心，你就明白。如果你一个外科医生，又咪更加明白，日日都做紧呢样嘢。不过呢只歌真系有少少哇，失恋到咁嘅程度咧，唔知点噶啦，未试过。咁但系有只歌咧就好衬佢嘅，虽然呢只歌咧就唔系咁 sad 嘅。咁因为个歌名就叫做 Killing Me Softly， 唔系用把刀喎，佢用个吉他同埋个歌声。咁咧，其实有段鼓嘅，你知唔知呢只歌？咁呢只歌咧就唔系 Roberta Flack 原唱嘅。我突然间唔记得咗嗰个女人叫咩名字。咁佢咧，佢点样会写到呢只歌咧？我讲，咁佢嘅歌词就好明显咧，就系讲话我去同朋友去听歌，咁然后咧就有个吉他手喺度唱歌，有个男仔又 young boy 嘛， 嗯， 哇喺佢唱咗我一生，即系好似将我嘅心掀开咗，然后将我心里边嘅所有嘢咧就公诸同好俾人哋听，咁所以我就觉得佢真系喺度每一句每一字咧一路唱咧都好似喺度 killing me， 嗯， 啊咁解嘅，咁佢作歌嘅时候佢真系。去一个地是真事嚟嘅，咁佢就即刻喺嗰个 napkin 嗰啲餐巾嗰度咧，写低嗰啲 idea， 咁啊写翻去就即刻同个唱片监制就喺度倾啦，即系喂，我有个咁嘅 idea， 我头先有一个好强烈嘅 idea， 听到个男仔唱歌，心如刀割， 嗯， 直情系咁样， 嗯， 讲晒佢嘅心事，咁于是乎就作咗呢只歌出嚟。咁、那、嗰个男仔系边个咧？仲未完，因为嗰个男仔系真人，真人咧嗰、那个系 Don McLean 嚟嘅， 哦， 即系一个名好出名嘅。singer songwriter，即系American Pie 啊 ，Vincent 啊，嗰个 Don McLean， 咁所以呢只歌咧就后来咧就再点样会成为咗 standard 咧，就系因为所有其他嗰啲歌手咧，资深嗰啲歌手咧，即系你谂下 Roberta Flack 系一个好即系 sophisticated 嘅黑人歌手，佢哋好多人都争相去演绎呢只歌， 嗯， 乜嘢风格都有嘅 ，Sergio Mendes 啊咩咁样，即系变咗咧。一啲名曲咧就系咁样衍生出嚟，唔系话一个版本，而系一个版本之后咧就好似 Beatles 嘅 Yesterday 咁，系有一千个版本吓。咁呢只歌咧就真真正正咧成为咗经典。不如我哋试下唱呢只叫 Killing Me Softly 啦。你嘅 songbook 里边话竟然 ，yes， 多谢你拣呢我哋年代嗰啲歌吓。 Strumming my pipeWith his fingers, singing my love with his words,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telling my whole life with his words, killing me softly.With his song, I heard he sang a good song. I heard he had a style, and so I came to see him to listen for a while. And there he was, this young boy.Singing to my eyes, strumming my pain with his fingers, singing my life with his words,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telling my whole life with his words, killing me softly.With his song, I felt all flushed with fever, embarrassed by the crowd. I felt he found my letters and read each one out loud. I prayed that he would finish.But he just kept right on strumming my pain with his fingers, singing my life with his words,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s and my whole life, with his words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He sang as if he knew me in all my dark despair, and then he looked right through me as if I wasn't there, and he just kept on singing, singing clear and strong, strumming my pain with his fingers, singing my life with his words,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telling my whole life with his words,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啲心事向公众讲晒出嚟，咁所以只歌咧就真系都特别，系亦都有个真人嘅故事，仲有好多歌喎 ，Chinese 点算啊？即系因为点讲咧？因为每一只歌咧，我哋都有故事啦， 系 咁即系有时都会忍唔住啊，讲下呢只歌几时听啊？ 嗯。 我都好奇怪，就係話我都問過你好多次，呢啲歌你點幾時開始入腦、中意，然後識唱呢？ 其實係真係每一首都係好唔一樣嘅，有一啲係真係我好細個聽過一次，我就之後記住咗喺個腦。 真係 有㗎有㗎，跟住我好隔咗好多年後，我聽到翻，我就自己想唱翻。有一啲就可能我最近聽到嘅，有啲可能我聽屋企人唱，有啲可能我聽 karaoke 聽 auntie uncle 唱又有。 咁會唔會譬如你去到讀嘅音樂學院嘅時候咧，啲老師或者發覺對你嘅評價，會唔會覺得你係即係一個音樂嘅天才兒童嚟？佢有冇咁嘅講？即係嗰種天生嘅音樂感。 佢哋會話我有 talent 嘅，但係喺 classical 界好少會有老師話係天才，因為大家都係話要後期嘅努力最重要。 因為去到嗰啲境界，嗰啲大家都係天才嚟，佢唔覺得你係特別。係啊，因為真係我都好佩服嘅，我亦都好敬重，即係喺古典音樂。会有成就或者真系，因为譬如我睇一场呢啲 classical 嘅演唱会，即系我觉得好恐怖啊！对我嚟讲，即系点会咁犀利？即系如果你俾我，一定会错少少啊，系咪？ 系 classical 真系不用错， 不用错啊！咁呢一个系一即系最基本，一定要做到。我哋睇下个钟，原来讲下唱下，又嚟到十点半。 每一夜，无论有星与否，他也在街角里望向天与等待。静坐似那山海，眼里哭笑分不开，只怕晓方会远走开。 每当月圆便见他如影一双，散发住是明月又天上，独自对答轻击掌，似笑非笑痴痴长，这怨曲一唱又再唱。月儿是我爱，月儿为我来，就如昨天他与风浪来，但来又要去，却是为了谁，留下我在这里，为苦苦等，任雨打风吹，因他说当冷月重圆便再聚，仍坚信着他始终有一夜，遥遥在大月来赴约。 进入了十一点了，头先真是唱到忘晒形，以为十点半，原来时间过得比我想象中更快，因为还有一小时就到十二点啦，即是十一点零八分。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二千靓歌在重聚，翻嚟我哋今日嘅现场直播咧，我哋好多次已经介绍，亦都听到 Janice 即系王乐言 吓，大家好。 喺个圈中咧，似乎系一个新人，因为一年都未够啊，咁喺电视。一个比赛啦，咁但系喺我印象中咧，今晚听完你唱咁多只歌咧，好似你唔系喺个比赛度出现，你亦都唔系一个新人吓，喺、我嘅即系嘅感觉，系一个唱咗好耐歌嘅歌手。 Oh, really？ 系啊，系真嘅，系 啦 ，Thank you。 我都好少咁讲。 多謝你。 即是你浓缩了时间，因为你 talented 就会浓缩了时间，快了很多。当然我们如果在个经历上面要沉淀下来，就要唱很多不同的很精彩的歌曲，包括、中文歌、英文歌，甚至乎有些、jazz 的，有些 R&B 的、通常的歌手都很少说即各样都懂唱或者 handle 到，似乎你得的，因为咧，即系乜嘢歌都好似你好似经历咗好耐咁样。譬如呢一只咧，喺我哋嗰个乐坛嚟讲，就算系以前啲 Easy Listening 嘅歌，但系都算系难嘅歌，叫做 This Mask。This Masquerade 系稍难嘅、即系我觉得，即系就算系 Carpenters 唱得好舒服嘅，好顺嘅，佢重新演绎噶嘛。咁但系咧。你话俾我听咩话？细个已经识嘅 系啦，我系细个好耐之前听过一次，依、這个就头先有讲过咧，有啲歌我听过一次，跟住好多年后再听翻，依一首就系其中一首啦。跟住嗰一次咧就深深咁印咗喺我个脑入面，跟住我之后听翻系听到个 auntie 唱嘅，跟住我就搵翻出嚟自己唱。 哦、OK， 好，我哋带大家去一个化妆舞会，随便你戴咩面具都得，我哋听。在场的歌手 Janice 和我的演员 This Masquerade。 Are we really happy with this lonely game we play? Looking for the right words to say, searching but not findingUnderstanding anyway, we're lost in this masquerade. Both afraid to say we're just too far away from being close together from the start.Tried to talk it over, but the words got in the way. We're lost inside this lonely game we play. Thought thoughts of leaving disappear each time I see your eyes. And no matter how hard I try to understand the reason why we carry on this way, we're lost in this masquerade. 歌系你嘅童年往事， 系啊，我的童年 童年往事，因为童年印象咧，竟然系一只咁嘅歌，唔系嗰啲儿歌， 系啊，冇乜儿歌印象，反而 你冇乜，即系自细已经系听呢啲大人歌， 系、啊、 大人之中嘅大人歌嚟嘅呢只，系吓、啊，即系普通大人都唔会识唱，唔容易。This Masquerade 诶、非常之精彩嘅一首，咁好多啲巨星都曾经唱，譬如 Carpenters。 嗯、 都好出名啊！唱佢哋嘅版本，跟住嚟我哋嘅 Janice 都会唱唔同风格嘅歌啦。当然会有广东歌呢只嘅，你都唔使同阿编时夹嘅，因为佢对郑秀文啊嗰啲歌都好熟嘅。 Yeah. 你求其讲就得噶啦，你讲啊，你讲啊，咩名咁就得噶啦。 娃娃看天下， 叮当搞掂。 掉的岁月印象里，是我淡淡薄薄的家，在日记内某夜，你话我像痴心娃娃看天下，禅缝上面那天空，那年可不一样吗？那天我不懂你的话，如今自己继续每日制造我热热闹闹一生，但在美梦里又渴望再做个简简单单的人，回头问问这天空， 这人生可轻易吗？这些你到底明白吗？脸上泛着美烟，发上结着红蝴蝶，正是那段往事。我是忆中的七月，树都长得高吗？记得那一天吗？你可记得那天识别？见面却是无话，再任性吧，笑话话快乐了便笑吧。让失去的感觉又进入我躯壳，再干半杯，再找童话光。自己继续每日制造我热热闹闹一生，但在美梦里又渴望再做个简简单单的人。回头问问这天空，这人生可轻易吗？这些你到底明白吗？脸上泛着美意，发上结着红蝴蝶，正是那段往事。我是忆中的七月，树都长得高吗？记得那一天吗？你可记得那天识别？见面却是无话，再任性吧，笑话话快乐了便笑吧。让失去的感觉又进入我躯壳，再干半杯，再找痛话光。脸上泛着美意，发上结着红蝴蝶，正是那段往事。我是忆中的七月，树都长得高吗？记得那一天吗？你可记得那天识别？见面却是无话，再任性吧，笑话话快乐了便笑吧。若失去的感觉又进入我躯壳，再干半杯，再找痛话 大家熟悉的娃娃看天下， 娃娃看天下， 这个是你的、就是、自己的 choice， 你就很喜欢这只歌的。 是啊，这只歌我又是、其实我今天选的大部分歌都是一些令我一听难忘的歌。 嗯，是啊，这个、都感觉到，因为、这些歌大部分呢都以前在电视的演出、 嗯、 你不是唱这些歌的。 我唔系啊 全，全部唔系添喎。 系啊，所以我今日有得俾我拣，我就私心地拣晒我中意。 即系话换句话讲，你喺电视又冇得俾你拣喎。 咁 有某种程度，即系拣咗，但系即系嗱，我要讲实情，我唔惊噶嘛，系我系 唔系有时要配合翻嗰一日嘅。 冇错啦，呢、這个第一啦，我都中意配合嘅，即系我唔系好我好反对有啲歌手，就算喂我而家唔系好。即系点讲咧？我唔系好资深，但系我有新歌、哦，咁咧就嗰个主题咧，唔知系乜嘢咧，佢都要唱嗰只歌嘅。咁、 嗯、 如果唔啱咧，即系啱就冇所谓啦。啱咧就好即系压突嘅，即系好古怪嘅，即系亦都唔好啊！即系个气氛都唔夹。 系嘅，所以我都系一个好配合嘅小朋友。 系啦，即系所以咧，我觉得要第一要配合啦。咁、 嗯、 第二咧就实情就系有啲技术上嘅问题，就唔关电视台事嘅。 嗯 因为嗰只歌咧，如果要唱咧，一定要预先即系申请咗个 copyright。 系嘅，呢个都系。 系啦，咁啊，申请咗一啲版权咧，佢即系哇，我收几多钱，然后俾你唱。 嗯。 嗰、啊那个叫做即系歌曲嘅发行权啦。咁、啊、所以变咗咧，唔系哦，我想拣嗰只你一定得，未必。 要揀咗之後你去申請，所以咧即係我哋都明白。 係嘅。 咁喺咗喺電視唱歌咧係難度高少少。同呢度唔同嘅，呢度我哋全部俾曬版權嘅。 係咩？ 系啊，唔系点唱啊？ 我都喺度谂紧，点解首首都得嘅？ 首首得噶，冇问题嘅，冇问题嘅。好啦，咁任你拣，今晚开心咯，好似咧食buffet咁啊， 完全系啊， 佢自己制造嘅buffet添， 系 啊，整个红豆冰咧，开心啊！女仔一听到有食有甜品食啊，雪糕啊，红豆冰啊嗰啲咧，唔知点解咧，多数都中意。 不过讲个秘密俾你听，我唔食甜嘢 嘅。哦，系啊。好难噶，朱古力都唔食啊， 都唔食，要黑朱古力咯。 哦， 真系苦涩嗰种 100%。 哦 ，OK， 我哋梗系中意食黑色朱古力啦。 还没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我们一起战斗，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还没跟你牵着手走过荒芜的沙丘，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 走之后我哋有去吧，一首陈慧娴嘅歌曲《黄落烟》。 去吧，无谓再停留，不需要解释。 为何不必在眼光悠悠开解在哭的我，去吧，无谓再回头，不需理往昔如何，今天你要走难留，我重提曾共深深爱过又如何，茫然垂头来吹熄听中那烛光，呆呆静坐让漆黑把我泪埋藏，无言话别为何起两眼为求永看不到你走走到远方，如何疲劳亦苦苦高声说谎，扬言日后定轻轻把你淡忘，无言话别为何起两眼掩饰伤心的眼光，再停留，不需要解释为何，不必在眼光悠悠开解在哭的我，去吧，无谓再回头，不需理往昔如何，今天你要走难留，我重提曾共深深爱过又如何，茫然垂头来吹熄听中那烛光，呆呆静坐让漆黑把我泪埋藏，无言话别为何起两眼为求永看不到你走走到远方，如何疲劳仍苦苦高声说谎，扬言日后定轻轻扬言为别或披起两眼掩饰伤心的眼光，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青衣长安村二期安美楼早上一度停电，有区议员话电标房曾经传出巨响，之后大厦停电。中电解释有变压房电缆怀疑故障导致停电，十分关注同重视，将严肃跟进和深入调查，尽快向机电工程署提交报告，并向受影响市民致歉。中电又指，由于事故同时引致电压骤降，附近大厦有机会短暂斩灯，但没有停电。而今次事件和元旦日青衣牙英州街变电站冒烟无关联，两宗是独立事故，机电署要求中电尽快查明事故和成因，两星期内提交详细报告。环境及生态局就表示，就中电短时间内发生两宗非因恶劣天气等外在原因导致的电力事故，局长谢展环向中电总裁罗家俊表达感到十分失望，要求中电立即全面检视供电系统，进行预防性检查，确保事件不会再次发生。施政报告宣布成立解决劏房问题工作组，重点包括为劏房居住环境设定最低标准等，劏房支援连线与关注基层住房联席举办取缔劏房民间商讨日， 聯同八十幾個劏房居民、學者和立法會議員討論取締劏房的細節和相關政策配套，期望將民間聲音反映給政府部門。有參與討論的劏房居民說，政府應該首先取締居住環境惡劣的劏房，包括武昌只提供床位、石屎剝落以及衛生條件差的單位。有劏房戶建議政府應該成立登記電話熱線，給有劏房戶主動申報居所，以助識別本港潛在劏房。上水一個豬場豬隻樣本早前檢測出非洲豬瘟病毒，漁護署今日完成有關豬場的豬隻燒毀行動。廚方根據應變方案，今個月5號起派員到位於上水古洞的持牌豬場燒毀和處理全部共489隻豬，所有豬隻已經按照既定程序運往新界西堆填區棄置。發言人說，漁護署會為有關豬場安排徹底清潔和消毒，並已經就事件通報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同時正聯同國際專家調查和了解非洲豬瘟病毒的源頭。至於豬場三公里內的其他七個豬場，廚方目前仍然禁止這些豬場運出任何豬隻。日本外相上川洋子突然到訪烏克蘭，他在首都基輔和烏克蘭外長庫列巴會談，重申日本決心支持烏克蘭，以令烏克蘭恢復和平。今次是上川洋子去年九月就任外相之後首次到訪烏克蘭，他乘坐火車從波蘭入境當地。上川說，為向烏克蘭提供無人機監測系統等，日本將向北約組織基金撥款大約$37,000,000，又會提供5台發電機協助烏克蘭在俄羅斯襲擊期間可以順利渡過冬天。庫列巴感謝日本去年決定向烏克蘭提供 F-16 戰機，但表示烏方仍需要防空系統。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早晚有一兩陣微雨，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氣温介乎17至20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二大致多雲，本週中後期部分時間有陽光，早上天氣清涼。现在温度是1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追光者， 灾难永远都是意料之外，意料之外可能还会有其他意外，都不是我们希望见到和发生的，但是我们一定要面对。 但是有些意外会令人付出太沉重的代价， 那我们都要接受，那是我们生而为人的意义。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参与海上大型活动，安全最重要。可载客船只的船员应指示紧急逃生路线、救生衣的位置，同示范点穿着。成人要确保2岁至12岁以下儿童全程穿着合适的救生衣，并视乎情况为婴儿着上救生衣。船长需要备存乘客和船员名单，切勿超载或超速。离开时遵从海事处及警方指示。 翻嚟2000年歌再重聚，我系 Albert Lau。我哋今日好高兴可以请到嘅特别嘉宾黄乐燕 Janice， 带我哋进入一个夜空，夜。 想问天，你在哪里？我想问问我自己，一开始我聪明

the world. There's such a lot of world to see. We're after the same rainbow's end, waiting around the bend. My huckleberry friend, Moon River and me. Crossing you in style someday. Oh, dreammaker, you heartbreaker, wherever you're going, I'm going your way. Two drifters off to see the world. We're after the same rainbow's end, waiting around the bend, my huckleberry friend. 先令歌再重聚进入尾声，但系我哋还有好几首好好听嘅歌，包括呢只王菲嘅作品，钢琴伴奏前奏啊，已经引入咗呢一首《旗帜》。 想走出你控制的领域，却走进你安排的战局。我没有坚强的防备，也没有后路可以退，想逃离你布下的陷阱，却陷入了另一个困境。我没有决定输赢的勇气，也没有逃脱的幸运。我像是一颗棋，进退任由你决定。我不是你眼中唯一将领，却是不起眼的小兵。我像是一个棋子，来去全不由自己，举手无悔，你从不曾犹豫，我却手控在你手里。我像是一个棋子，来去全不由自己，举手无悔，你从不曾犹豫，我却手控在你手里，我却手控在你手里，我却手控在你手里。 11:49的时分，虽然我们可能有些人已经慢慢进入梦乡听听我们的节目，但你亦都有啲朋友咧，赶一啲晚上嘅航机外出，不过系本来，因为好似最近好多飞机都要 delay， 所以可能喺机场听紧都未定。如果真系咁，我哋会陪住你一齐等下班机嘅出现。当然讲紧嘅系心情。依依不舍的心情，我这班夜机， 寂寥不安，藏身于无人机舱，心跟你道晚安。离离细雨，茫茫星光，明朝早别来惊慌，投奔于遥遥他方，愿遗忘某寄望。告别了活泼的心，像下沉掉，梦里有他又极微妙，情怎可料。怀念当初你太重要，但你始终未尽全力，让这火心静静逃掉，情也没掉。回头再看你未灯光，无止境寂寥不安，藏身于无人机舱，心跟你道晚安。 离离细雨，茫茫星光，明朝早别来惊慌，投奔于遥遥他方，愿遗忘某寄望。原谅今宵我告别了，活泼的心像下沉掉，梦里有他又极微妙，情怎可了？怀念当初你太重要，但你始终未尽全力，让这颗心静静逃掉，情也抹掉。今天起的每晚，总有星光灿烂。可惜心灰已冷，情途更暗，暗路更弯。今天起的每晚，你要珍惜岁月，不必感叹，情缘或会某日再返。原谅今宵我告别了，活泼的心像下沉掉，梦里有他又极微妙，情怎可了？全是你一生轻佻，无情地把我当玩笑，让这颗心静静逃掉，情也没掉。 到咗夜阑人静嘅时候，到咗二千靓歌嘅尾声，我哋最想听到一首用高技巧演绎嘅歌曲，当然系呢一首。特别嘉宾黄乐妍唱 《老春风》。我心因何恼春风，说不出借酒相送，夜雨冬，雨点透射到枝边中，回头似是梦，无法眼动，迷住凝望你褪色照片中，啊，长发虽美红，如冰虽不动，却像有无数说话，可惜我听不懂。啊，是杯酒渐浓，或我心真空，何以敢震动？照片中，哪可以投照片中？盼找到时间。寻你芳踪，回头又是梦， 心人脑中啊，像花虽美红，如冰虽不冻，却长有无数说话，可惜我听不懂啊。是杯酒正浓，或我心真空，何以家震动？ 非常感激三位，因为三位为我哋炮制咗一个非常之精彩嘅2000零个晚上。多谢 Vince， 多谢阿坚哥，你哋嘅音乐伴奏太出色。当然更加多谢嘅就今日嘅特别嘉宾啊，黄乐贤 Janice， 多谢 Alfred 邀请。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系太多好听嘅歌。大家慢慢回味，愿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预知随时梦醒身边，可找着你，梦醒身边可找着你。Good night.